第十八回，隔珠帘，妇女免钟情，糯香馆，子弟才体勇。至院外，就有跟贾政的几个小厮上来拦腰抱住，都说：“ 今儿多亏我们老爷才喜欢，老太太打发人出来问了几遍，多亏我们回说喜欢，不然若老太太叫你进去，就不得展才了。人人都说你才那些诗比世人都强，今儿得了这样的彩头，该赏我们了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每人一吊钱。” 众人道：“ 谁没见那一吊钱，把这荷包赏了吧。” 说着，一个上来解荷包，那一个就解扇囊，不容分说，将宝玉所配之物进行解去。又道：“ 好生送上去吧。” 一个抱了起来，几个围绕，送至贾母二门前。那时贾母已命人看了几次，众奶娘丫鬟跟上来，见过贾母，知不曾难为着他，心中自是欢喜。少时袭人倒了茶来，见身边配物一件无存，应笑道：“ 带的东西又是那起没脸的东西们解了去了。” 林黛玉听说，走来瞧瞧，果然一件无存，应向宝玉道：“ 我给的那个荷包也给他们了，你明儿再想要我的东西，可不能够了。” 说毕，赌气回房，将前日宝玉所烦他做的那个香袋才做了一半，赌气拿过来就搅。宝玉见他生气，便知不妥，忙赶过来，早剪破了。宝玉已见过这香囊，虽尚未完，却十分精巧，费了许多功夫。今见无故剪了，却也可气。应忙把衣领解了，从里面红袄巾上将黛玉所给的那个荷包解了下来，递与黛玉瞧道：“ 你瞧瞧，这是什么？我哪一回把你的东西给人了？” 林黛玉见他如此珍重，带在里面，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，因此又自回莽撞，未见皂白就剪了香袋，因此又愧又气，低头一言不发。宝玉道：“ 你也不用剪，我知道你是懒带给我东西，我连这荷包奉还，何如？” 说着掷向他怀中便走。黛玉见如此，越发气起来，生夜气堵，又汪汪的滚下泪来，拿起荷包来又捡。宝玉见他如此，忙回身抢住，笑道：“ 好妹妹，饶了他吧。” 黛玉将剪子一摔，拭泪说道：“ 你不用同我好一阵歹一阵的，要挠就撂开手，这当了什么？” 说着赌气上床，面向里倒下拭泪，禁不住宝玉上来：“妹妹长妹妹短，赔不是。”前面贾母一片声找宝玉，众奶娘丫鬟们忙回说：“ 在林姑娘房里呢。” 贾母听说道：“ 好好好，让他们姊妹们一处玩玩吧，才他老子拘了他这半天，让他开心一会子吧，只别叫他们拌嘴，不许扭了他。” 众人答应着，黛玉被宝玉缠不过，只得起来道：“ 你的意思不叫我安生，我就离了你。” 说着往外就走。宝玉笑道：“ 你到哪里，我跟到哪里。” 一面仍拿起荷包来戴上。黛玉伸手抢道：“ 你说不要了，这会子又戴上，我也替你怪臊的。 说着，嗤的一声又笑了。宝玉道：“好妹妹，明儿另替我做个香袋吧。”黛玉道：“ 那也只瞧我高兴罢了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二人出房，到王夫人上房中去了。可巧宝钗亦在那里。此时王夫人那边热闹非常。原来贾强已从姑苏采买了12个女孩子，并聘了娇媳以及行头等事来了。那时薛姨妈另迁于东北上一所幽静房舍居住，蒋梨香院早已腾挪出来另行修理了，就令娇媳另行教研女戏，又另派家中旧时曾演学过歌唱的女人们，如今皆已婆然老妪了，着他们带领管理，就令贾强总理其日用出入银钱等事，以及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账目，又有林之孝家的来回。 采访聘买的10个小尼姑小道姑都有了，连新做的20分道袍也有了，外有一个带发修行的，本是姑苏人士，祖上也是读书仕宦之家，因生了这位姑娘自小多病，买了许多替身皆不中用，到底这位姑娘亲自入了空门方才好了，所以带法修行，今年才18岁，法名妙玉，如今父母俱已亡故，身边只有2个老嬷嬷一个小丫头服侍，文墨也极通，经文也不用学了，模样又极好，因听见长安都中有观音遗迹并贝叶遗文，去岁随了师傅上来，现在西门外牟尼院住着，他师父极精研先天神术与去冬圆寂了，妙玉本欲扶灵回乡的，他师父灵寂遗言说他一时起居不宜回乡，在此静居，后来自然有你的结果，所以他竟未回乡。 王夫人不等回完便说：“ 既这样，我们何不接了他来？” 林之孝家的回道：“ 请他，他说侯门公府必以贵势压人，我再不去的。” 王夫人笑道：“ 他既是官宦小姐，自然骄傲些，就下个帖子请他何妨？” 林之孝家的答应出去了，命书起相公写请帖去请妙玉。次日遣人被车轿去接等后话，暂且搁过，此时不能表白。当下又有人回，宫城上等着胡东西的纱绫，请凤姐去开楼捡纱绫，又有人来回，请凤姐开库收金银器皿。连王夫人并上房丫鬟等众皆一时不得闲的。宝钗便说：“ 咱们别在这里碍手碍脚，找探丫头去。” 说着同宝玉黛玉往迎春等房中来闲玩，无话。王夫人等日日忙乱，直到10月将近，性皆全备，各处监管都交清账目，各处古董文玩皆已陈设齐备，采办鸟雀的自仙鹤孔雀以及鹿兔鸡鹅等类悉已买全，交于园中各处景象饲养。贾强那边也演出20出杂戏来，小尼姑道姑也都学会了念几卷经咒，贾政方心意宽敞，又请贾母等进园，色色斟酌，点缀妥当，再无一些遗漏不当之处了。于是 贾政方择日提本。本上之日，奉朱批准奏，此年正月十五上元之日，恩准贾妃省亲。贾府领了此恩旨，一发昼夜不闲，年也不曾好生过的。展眼元宵在耳，自正月初八就有太监出来先看方向，何处更衣，何处宴坐，何处受礼，何处开宴，何处退息，又有巡查地方总理官房太监等，带了许多小太监出来各处官房当帷幕，只是贾宅人员何处退，何处跪，何处进膳，何处起事，种种一注不一。外面又有工部官员并五成兵备道打扫街道，撵逐闲人，贾赦等都率匠人扎花灯烟火之类，至十四日俱已停妥，这一夜上下通不曾睡。至十五日五谷，自贾母等有觉者皆按挺服大装，园内各处帐舞盘龙，帘飞彩凤，金银幻彩，珠宝争辉，顶焚百合之香，平插长春之蕊，静悄无人咳嗽。贾赦等在西门外，贾母等在荣府大门外，街头巷口俱系帷幕挡严，正等得不耐烦，忽一太监坐大马而来，贾母忙接入问其消息。太监道： 早多着呢，未客出用过晚膳，魏正二客还到宝林宫拜佛，有客出进大明宫领宴看灯方请旨，是怕虚出才起身呢。 凤姐听了道： 既这么着，老太太太太且请回房，等是时候再来也不迟。 于是贾母等暂且自便，园中悉赖凤姐照例，又命执事人带领太监们去吃酒饭。一时传人一担一担的挑进蜡烛来，各处点灯，方点完时，忽听外面马跑之声，一时有十来个太监都喘吁吁跑来拍手。这些太监会意，都知道是来了来了，各按方向站住。贾赦领何族子侄在西街门外，贾母领何族女眷在大门外迎接。半日静悄悄的，忽见一对红衣太监骑马缓缓的走来，至西街门下了马，将马赶出帷幕之外，便垂手面膝站住。半日又是一对，亦是如此，少时便来了十来对，方闻得隐隐戏乐之声。一对对龙精凤煞，雉羽葵头，又有销金提炉焚着玉香，前后一把曲柄七凤黄金伞过来，便是官袍带履。又有执事太监捧着香珠、绣帕、束鱼、拂尘等类，一对对过完。后面方是八个太监抬着一顶金顶金黄绣凤板鱼缓缓行来。贾母等连忙路旁跪下，早飞跑过几个太监来，扶起贾母、邢夫人、王夫人来。那板鱼抬进大门，入仪门往东去，到一所院落门前，有执佛太监跪请下鱼更衣。于是抬鱼进门，太监等散去，只有昭容、彩屏等引领元春下雨。只见院内各色花灯烂烛，皆系纱绫扎成，精致非常。 上面有一扁灯，写着“体仁慕德”四字。元春入室，更衣毕复出，上虞进园，只见园中香烟缭绕，花彩缤纷，处处灯光相映，时时戏乐声喧，说不尽这太平气象，富贵风流。此时自己回想当初在大荒山中青埂峰下那等凄凉寂寞，若不亏赖僧跛道二人携来到此，又安能见这般世面。本欲作一篇登岳父省亲送以至今日之事，但又恐入了别书的俗套，按此时之景即作一赋一赞，也不能形容得尽奇妙。即不作赋赞，其豪华富丽，诸者关公亦可想而知矣。所以倒是省了这功夫纸墨，且说正经的为是。且说贾妃在轿内看此园内外如此豪华，应默默叹息奢华过费。忽又见执佛太监跪请登舟，贾妃乃下舆，只见清流一带势如游龙，两边石栏上皆系水晶玻璃各色风灯，点得如银花雪浪，上面柳杏诸树虽无花叶，然皆用草绸绫纸绢衣饰做成，粘于枝上的。每一只悬灯数盏，更兼池中和杏夫露之属，亦皆系罗棒羽毛之类做就的。珠灯上下争辉，真系玻璃世界，珠宝乾坤。船上亦系各种精致盆景珠灯，珠帘绣幕，桂棘兰饶，自不必说。已而入一石港，港上一面扁灯，明现着“了听花絮”四字。按此四字，并有凤来仪等处，皆系上回贾政偶然一试宝玉之课业才情耳。和今日认真用此扁联，况贾氏世代诗书，来往诸客平氏作陪者，皆悉才技之流，岂无一名手题传，竟用小儿一戏之词苟且搪塞，真拟爆发兴荣之家，滥使银钱，一味抹油涂朱，必则大书前门绿柳垂金锁，后户青山列锦屏之类，则以为大雅可观。其石头记中通部所表之宁荣贾府所为载，据此论之，竟大相矛盾了。诸公不知，待蠢物将原委说明，大家方知。当日这贾妃未入宫时，自幼系贾母教养，后来添了宝玉，贾妃乃长子，宝玉为弱弟。贾妃之心上念母年将迈，使得此地，是以怜爱宝玉与诸弟待之不同，且同随祖母，客位暂离。那宝玉未入学堂之先，三四岁时已得贾妃手引口传，教授了几本书，数千字在腹内了。其名分虽系子弟，其情状有如母子。自入宫后，时时带信出来与父母说， 千万好生抚养，不言不能成器，过言恐生不愉，且至父母之忧。 眷念切爱之心，刻未能忘。前日贾政闻熟师背后赞宝玉偏才尽有，贾政未信，是巧遇原已落成，令其题传，聊以示其情思之清浊。其所拟之贬廉虽非妙句，在幼童为之亦或可取，即令使明公大笔为之，务不费难。然想来倒不如这本家风味有趣，更使贾妃见之，知系其爱弟所为，亦或不负其素日切望之意。因有这段原委，故此竟用了宝玉所提之联额。那日虽未曾提完，后来亦曾补拟。闲文少述，且说贾妃看了四字，笑道：“花絮二字便妥，何必了听？”侍坐太监听了，忙下舟登岸，飞传于贾政。贾政听了，急忙移唤。一时舟临内岸，复弃舟上鱼，便见灵公超约跪遍巍峨。石牌坊上明显偏仙宝镜四字，贾妃忙命唤省卿别墅四字，于是进入行宫。但见亭寮稍空，香榭布地，火树奇花，金窗玉鉴，说不尽帘卷霞虚，坦铺鱼塔，顶飘射脑之香，平列雉尾之扇，真是荆门玉户神仙府，贵殿兰宫妃子家。贾妃乃问：“此殿何无匾额？”随侍太监跪起曰：“此系正殿，外臣未敢擅拟。”贾妃点头不语，礼仪太监跪请升座受礼，两臂跃起，礼仪太监二人引贾赦、贾政等于月台下排班，殿上昭容传谕曰：“免。”太监引贾赦等退出，又有太监引荣国太君及女眷等自东街升月台上排班，昭容再谕曰：“免。”于是隐退。茶已三献，贾妃降座，阅旨，退入侧殿更衣。方被省卿车驾出园，至贾母正室，欲行家礼。贾母等俱跪止不迭，贾妃满眼垂泪，方彼此上前私见，一手搀贾母，一手搀王夫人，三个人满心里皆有许多话，只是俱说不出，只管呜咽对泣。邢夫人、李纨、王熙凤、迎、叹息三姊妹等俱在旁围绕，垂泪无言。半日，贾妃方忍悲强笑，安慰贾母、王夫人等。当日寄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，好容易今日回家，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，反倒哭起来。一会子我去了，又不知多早晚才来。说到这句，不禁又哽咽起来。邢夫人等忙上来解劝，贾母等让贾妃归坐，又逐次一一见过，又不免哭泣一番。然后东西两府掌家执事人丁在厅外行礼，及两家掌家执事媳妇 领丫鬟等行礼毕。贾妃应问： 薛姨妈、宝钗、黛玉因何不见？ 王夫人启曰： 外眷无职，未敢擅入。 贾妃听了，忙令快请。一时薛姨妈等进来，欲行国礼，一密免过，上前各叙阔别寒温。又有贾妃、元代景宫去的小丫鬟抱琴等上来叩见，贾母等连忙扶起，命人别事款待。执事太监、彩屏、昭容各侍从人员，宁国府及贾赦纳宅两处自有人款待，只留三四个小太监答应。母女姊妹深叙些离别情景及家务私情，又有贾政至帘外问安，贾妃垂帘行餐等事，又隔帘含泪为其赴约。 田舍之家，虽积言不薄，终能聚天伦之乐。今虽富贵已及，骨肉各方，然终无益趣。 贾政亦含泪祈道：臣草莽寒门，纠群压属之中，岂易得争凤鸾之瑞？今贵人上喜天恩，下招祖德，此皆山川日月之惊奇，祖宗之远德终于一人。幸及郑夫妇，且今尚起天地生物之大德，垂古今未有之旷恩，虽肝脑涂地，臣子岂能得报于万一？为朝前夕替，终于绝职外。愿我君万寿千秋，乃天下苍生之同幸也。贵妃切勿以郑夫妇残言为念，闷愤襟怀，更起自家真爱，为夜夜兢兢，勤慎恭肃以待上，恕不负上体贴眷爱如此之隆恩也。贾妃易主，只以国事为重，暇时保养，切勿忌免等语。贾政又起：园中所有亭台轩馆，皆系宝玉所题，如果有一二稍可御目者，请别赐名为行。元妃听了宝玉能题，便含笑说： 过尽意了。 贾政退出，贾妃见宝林二人一发比别姊妹不同，真是娇花软玉一般，应问： 宝玉为何不觐见？ 贾母乃起： 无欲，外男不敢擅入。 元妃命快引进来，小太监出去引宝玉进来，先行国礼毕。元妃命他进前，携手揽于怀内，又抚其头颈，笑道： 比仙竟长好些。 一语未终，泪如雨下。尤氏、凤姐等上来起道： 宴席齐备，请贵妃游幸。 元妃等起身，命宝玉导引，遂同诸人步至园门前。早见灯光火树之中，诸般罗列非常。进园来，先从有凤来仪，红香绿玉，杏帘在望，妃极佳奖赞，又劝： 以后不可太奢，此皆过分之极。 已而至正殿，欲免礼归坐，大开筵宴。贾母等在下相陪，尤氏、李纨、凤姐等轻捧根把盏。元妃乃命传笔砚伺候，轻若相管，择几处最喜者赐名，按其书云：“故恩思义，天地起宏慈，赤子苍头同感戴。古今垂旷典，九州万国披恩荣。”此一匾一联书于正殿大观园，有凤来仪，红香绿玉，横指清芬，杏帘在万阁。更有了风轩、藕香榭、紫菱洲、杏叶竹等名，又有四字的匾额十数个，诸如梨花春雨、铜剪秋风、荻芦夜雪等。此时西南全季，又命旧有匾联俱不必摘去，于是先题一绝云：“闲山抱水见来经，多少功夫铸始成。天上人间诸景备，方圆音稀大观明。”写毕，向诸姊妹笑道：“ 我素乏节才，且不善于吟咏，妹辈素所深知。今夜聊以色泽，不复思景而已。翌日少暇，必补撰《大观园记》，并《省亲颂》等文，以记今日之事。妹辈亦各题一贬一诗，随才之长短，亦赞吟成，不可因我微才所负。且喜宝玉竟之题咏，是我意外之想。此中潇湘馆、恒芜苑二处，我所极爱；次之怡红院、宦阁山庄，此四大处必得别有章句，题咏方妙。前所题之联虽佳，如今在各府五言律一首，使我当面试过，方不负我自幼教授之苦心。”宝玉只得答应了，下来自去构思。迎、探、惜三人之中，要算探春又出于姊妹之上。然自忖，亦难与薛林争衡，只得勉强随众色泽而已。李纨也勉强凑成一律。贾妃先挨次看姊妹们的，写道是：“况性怡情匾额，迎春。元成景备特惊奇，奉命修题额况怡。谁信世间有此境，由来宁不畅神思。万象争辉匾额，探春。宁元著出世微微，奉命何惭学浅微。精妙一时言不出，果然万物生光辉。”文章造化匾额，惜春。山水横拖千里外，楼台高起五云中。元修日月光辉里，竟夺文章造化功。文采风流匾额，李纨。 秀水名山抱复回，风流文采胜蓬莱。绿彩歌扇迷芳草，红衬香裙舞落梅。珠玉自应传盛世，神仙和姓下瑶台。名媛一字邀游赏，未许凡人到此来。明辉中瑞匾额，薛宝钗。方圆柱巷地成稀，华日祥云笼罩齐。高柳洗迁应出谷，修皇时代凤来仪。文风一柱沉游兮，笑话应龙归醒时。瑞藻仙才迎彩笔，自惭何敢再为词。世外仙园匾额，林黛玉。名媛住何处？仙境别红尘。借得山川秀，天来景物新。香融金谷酒，花媚玉堂人。何幸邀恩宠，公车过往频。 贾妃看毕，称赏一番，又笑道：“ 终是薛林二妹之作，与众不同，非余姊妹可同列者。” 原来林黛玉安心经业，大展奇才，将众人压倒。不想贾妃只命一贬一咏，倒不好为欲多作，只胡乱作一首五言律应景罢了。彼时宝玉尚未做完，只刚做了《潇湘馆》与《恒芜苑》二首，正作《怡红院》一首，起草内有《绿玉春游卷》一句。宝钗转眼瞥见，便趁众人不理论，急忙回身敲推他道：“ 他因不喜红香绿玉四字，改了怡红快绿，你这会子偏用绿玉二字，岂不是有意和他争持了？况且蕉叶之说也颇多，再想一个字改了吧。” 宝玉见宝钗如此说，便试探道：“ 我这会子总想不起什么典故出处来。” 宝钗笑道：“ 你只把绿玉的玉字改个蜡字就是了。” 宝玉道：“绿蜡可有出处？”宝钗见问，悄悄的咂嘴点头笑道：“ 亏你今夜不过如此，将来金殿对策，你大约连赵钱孙李都忘了呢。堂前徐咏芭蕉诗头一句，冷竹无烟绿蜡干，你都忘了不成？” 宝玉听了，不觉动开心意，笑道：“该死该死，现成的眼前之物偏倒想不起来了，真可谓一字失了。从此后我只叫你师父，再不叫姐姐了。” 宝钗一悄悄的笑道：“还不快坐上去，只管姐姐妹妹的，谁是你姐姐？那上头穿黄袍的才是你姐姐，你又认我这姐姐来了。” 一面说笑，因说笑又怕单言功夫，遂抽身走开了。宝玉只得续成，共有了三首。此时林黛玉未得展其抱负，自是不快。因见宝玉独作四律，大费神思，何不带他作两首，也省他些精神不到之处。想着，便也走至宝玉案旁敲问：“ 可得有了？” 宝玉道：“才有了三首，只少杏莲再忘一首了。” 黛玉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只抄录前三首吧，赶你写完那三首，我也替你做出这首了。” 说毕，低头一想，早已吟成一律，便写在纸条上，搓成个团子，置在他跟前。宝玉打开一看，只觉此首比自己所做的三首高过十倍，真是喜出望外。遂忙公楷呈上，贾妃看到，有凤来仪，臣宝玉锦题。 秀玉初成时，堪仪带凤凰。干干青玉滴，个个绿生凉。傍起房阶水，穿帘爱顶香。莫摇青碎影，好梦昼初长。 横指清芬， 横舞满镜院，罗笔著芬芳。软衬三春草，柔托一缕香。青烟迷曲径，冷翠低回廊。谁为池塘曲，谢家幽梦长。 怡红快绿， 深庭长日静，两两出婵娟。绿蜡春犹倦，红妆夜未眠。凭栏垂绛袖，一时护青烟。对立东风里，主人应解怜。 杏莲在望， 杏莲招客饮，再往有山庄。灵性鹅儿水，桑榆燕子凉。一齐春酒绿，十里稻花香。盛世无积累，何须耕织忙。 元妃看毕，喜之不尽，说：“ 果然尽意了。” 又指杏莲一首为前三首之冠，遂将宦阁山庄改为稻香村。又命探春另以彩笺誊录出方才一共十数首诗，初令太监传与外乡。贾政等看了，都称颂不已。贾政又进归省颂。元春又命以琼酥金块等物赐予宝玉并贾兰。此时贾兰极幼，未达诸事，只不过随母依书行礼，故无别传。贾环从年内染病未痊，自有闲处调养，故亦无传。那时贾强带领十二个女戏在楼下正等得不耐烦，只见一太监飞来说：“ 做完了诗，快拿戏目来。” 贾强即将锦册呈上，并十二个花名单子。少时太监出来，只点了四出戏。第一出《豪宴》，第二出《乞巧》，第三出仙缘，第四出离魂。贾强忙张罗扮演起来，一个个歌丝烈石之音，无有天魔之态，虽是庄严的形容，却作尽悲欢情状。刚演完了，一太监执一金盘糕点之属进来问：“ 谁是灵官？” 贾强便知是赐灵官之物，喜得忙接了，命灵官叩头。太监又道：“ 贵妃有谕，说灵官极好，再做两出戏，不拘哪两出就是了。 贾强忙答应了，应命灵官做游园惊梦二出。灵官自谓此二出原非本绝之戏，执意不做，定要做相约相骂二出。贾强扭他不过，只得依他做了。贾妃甚喜，命不可难为了这女孩子，好生教习。额外赏了两匹公缎，两个荷包，并金银刻子、食物之类，然后撤筵，将未到之处复又游玩。忽见山环佛寺，忙令洗手，进去焚香拜佛，又提一匾云：“苦海慈航”，又额外加恩与一般幽尼女道。少时，太监跪起，赐舞聚齐，请宴等立，乃呈上略解。贾妃从头看了，俱甚妥协，即命照此遵行。太监听了，下来一一发放。原来贾母的是金玉如意各一柄，沉香拐柱一根，迦南念珠一串，富贵长春宫缎四匹，福寿绵长宫绸四匹，紫金比定如意刻十锭，吉庆有余银刻十锭，邢夫人、王夫人两份，只捡了如意拐珠四样，贾敬、贾赦、贾政等每份御制新书二部，宝墨二夹，金银爵各二支，表里案前。宝钗、黛玉诸姊妹等每人新书一部，宝砚一方，新样格式金银刻二对，宝玉一童子。贾兰则是金银项圈两个，金银刻两对，尤氏、李纨、凤姐等皆金银刻四锭，表里四端，外表里二十四端，清钱一百串，是赐于贾母、王夫人及诸姊妹房中奶娘众丫鬟的。贾珍、贾琏、贾环、贾蓉等皆是表里一份，金刻一双，其余彩缎百端，金银千两，御酒华筵，是赐东西两府凡园中管理工程、陈设、答应及私戏、掌灯诸人的。外有清钱五百串，是赐厨艺、油帘、百戏、杂行人丁的。众人谢恩已毕，执事太监起道：“ 时已丑正三刻，请假回銮。” 贾妃听了，不由得满眼又滚下泪来，却又勉强堆笑，拉住贾母、王夫人的手，紧紧的不忍释放，再四叮咛：“ 不须挂念，好生自养。如今天恩浩荡，一月许境内省视一次，见面是尽有的，何必伤惨？倘明岁天恩仍许归省，万不可如此奢华靡费了。” 贾母等已哭得哽咽难言了。贾妃虽不忍别，怎奈皇家规范，为错不得，只得忍心上舆去了。这里诸人好容易将贾母、王夫人安慰解劝，方才扶出园门进上房去了。要知端地，且看下回。